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佛在经典上劝勉我们要力行仁慈，广修众善，消除三障，清净六根，念佛持斋，参禅学道，高超三界，迥脱四生。这几句话可以说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教化众生的总纲领都说出来了，接着了佛又教导我们，切勿纵贪嗔痴行杀盗淫，切勿两个字非常肯定，非常恳切，千万不能走。贪嗔痴是三毒烦恼，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诸佛菩萨已经断贪嗔痴，决定没有杀盗淫的行为，不但没有这个行为，念头都没有。这是圣人呐！凡夫贪嗔痴杀盗淫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只是没有外缘，他不起现行。一遇到外缘呢，他立刻就起现行。这是凡夫修行不能证果、不能开悟的原因。我们学佛的同修有不少人常常跟我谈起怎样才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契入是正德，怎么样才能契入呢？必须开解，解才能切入。解跟行是一桩事情，解在行中，行在解中，就切入了。 如果我们单单照佛所讲的这些仪规去行，不能够深解意趣，还是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一定要懂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玄义里都说得好啊，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都不能成就。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功夫得力的人，一定是解行并重，定慧等学，慧是解，定是行。这个地方的两句，无纵贪嗔痴，是属于解门呐、不造杀盗淫，是属于行门。有行无解，那个行是勉强的，不能够达到是法而自然的境界。有解无行，那个解决定不透彻，总不免产生偏见漏执，漏是浅漏啊，所以这个两句话重要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不要看其他地方，专看我们佛门，我们自己这个道场，围绕周边这些同参道友，几个人能够熄灭贪嗔痴，几个人能够不造杀盗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们这些错误的念头、习气还没有真正的放下，对于我们的解行决定产生障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根性有立根有顿根，有所谓上中下三根的，三根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老实说，这个三根不是一定的。佛无有定法可说。你肯放下，你就是上根。 啊，能放下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能放下，你就是中根；完全不能放下，你就是下根。这哪有一定？完全在自己呀！啊，身心世界、事出事法，通通放下了，那你就是上上根吧。那么由此可知，根性与读诵文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大乘经读得多，听得多，容易觉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把我们从下根提升到中根，从中根提升到上根，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读诵，要懂得随文入观，随着经典的文字，随着世尊所说的一切法，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入了境界，这入观。用现代的话来说，不知不觉了，就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转变了，这个就是随文入观了。读久了，读多了，听多了，这个就是讲熏修的力量。熏修力量最显著的是为人演说，这个力量很大，效果非常殊胜。为别人讲一遍，比自己读十遍印象都要深刻。所以诸佛菩萨四无碍辩，有要说无碍辩，欢喜讲啊，诸佛菩萨无非都是给我们做修学榜样，我们也要学到欢喜讲才会有进步。欢喜问，别人不问我们，我们反过来问他，对于自己智慧见解都会增长。智慧真正长一分，你对于世缘包括佛缘，你自自然然会放下一分。跟诸位说，世缘沾不得，佛缘也沾不得。所以你们也曾经听过禅宗所讲的，念佛一生呢，漱口三天呢，都漱不干净啊。那是表法做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高级的佛法，是世法佛法 都不沾染。那么释法佛法要不要离开呢？不需要。为什么呢？没有障碍嘛。你离开也错了，执着错了，离开也错了。离开怎么？你也起心动念了，决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法法而如是嘛。我们讲放下，放下是两边都要放下。有边要放下，空的那边也要放下，执着要放下，不执着也要放下。分别要放下，不分别还是要放下，那叫真的放下了。放下执着，一切都不执着了，你执着一个一切都不执着，你还是没放下。所谓是两边放下，中道不存啊，你才能入佛的境界。善财参访德云，七天没有见到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这个七天没有见到，其实表其觉知，其觉知没忘，所以你就不能见到。其觉知放下了，这才能见到。清凉这个说法不能说没道理。这是他的讲法，我们换一个讲法也成啊。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个七天一定代表什么吗？它是活的吗？我觉得这个七呢，七这个数字在佛法里代表圆满的，其实这个数字是讲这个四方上下当中，表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不用清凉的讲法，就用其表法的意思，其实圆满，通通放下了，那就是其的意思。圆满的放下了，你才能见到啊。因为德云比丘是代表初住位，通通放下了，你才能入初住啊。还有一桩放不下，这个最后的放下是佛法了，分别佛法、执着佛法，你不能见到。马明菩萨造大乘起心论，诸位要晓得，大乘起心什么境界呢？正是 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那么善财七天见不到，七天以后见到了。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虽然讲一桩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他说我们听教，要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个离不就是放下吗？听经能够立这个三相，读经能够立文字相，展开经卷不是不要文字，还是两个眼睛看着文字，这个里头有很多法相名词，立即同时，这是真理，不是这个你不要了丢掉了，那个你没理啊，那立了以为你做了空啊！立言说相听，不是不听经啊，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个理是不执着不分别，我听听不分别不执着，即相离相；我看看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妙观察了。我们见色闻声麻烦在哪里呢？就是有分别有执着，在打妄想就坏了，过失在这个地方啊。这样通通放下，清净平等觉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就是真佛，原教初住菩萨真佛，不是假佛，分正即佛。那么由此可知，德云比丘这个善财参访德云比丘，那个齐天，那个齐就是代表妄想无明，这个齐天之后呢，意思就是破一片无明，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入缘初住位置了。我们这种讲法呢，比清凉注解好懂，意思也很圆满。所以古大德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不可以执着，一定要遵循，那你自己就不能开悟了。但是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决定要遵循，不遵循什么呢？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啊，我们自己没有开悟啊。那个经的意思随着我们讲，我们讲不远了，人家提出几个问题就把我问到了，那怎么行呢？自己真正有了悟处，要把古人的这些注解要放下，放下古人注解才能入经教，再放下经教你才能见性。所以佛给我们很好的暗示，佛无有法可说，不但无有定法了，佛无有法可说，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些法。 你执着他所说的一切法，那你就是七天见不到德云比丘。释迦牟尼佛的法统统舍掉了，自性的法现前了，那你就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可是大家听我这个话，千万不要误会，你现在一定要依佛法，不但要依佛法，一定要依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什么呢？现在是凡夫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了，我们哪能比得上善财啊？善财参访德云，诸位要记住，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也就是说分别执着都断了，只是妄想没断啊，所以七天没见到啊。断一瓶妄想，自心现前，如法界了。入法界之后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啊。从相上来说啊，现象上来讲，德云比丘示现在别峰啊，他住在山上，山代表高啊，表这个意思，表超出的意思啊。他在另外一个山峰啊，在那个地方进行啊。另外一个山峰表什么意思呢？表特别法门啊，念佛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啊。古人讲啊，门与大道啊，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特别法门啊，他在山上精行念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般若三昧耶，专念阿弥陀佛。佛在经上这种种示现都有很深的意思，如果我们执着在文字上，执着在言说上，这个意思你体会不到啊。所以立相即相啊，立即同时，立即不二，你才会有个入处啊。我们现在学经教的同学，对于这些道理一定要知道，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不但在经教上你懂得随文入观，要把在经教里面所学到的在生活上随事入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事事物物你都能用智慧观察啊。用智慧观察这些现象是什么呢？总而言之，这些现象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观呐，不是打妄想啊，不是在那想哦，这是梦幻泡影，不是，不用想啊，观是不用心意识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这样观察。 时时能提得起《金刚经》上这四句偈的原则。对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然后你得到的总结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心呢自然清净，自然就放下了，不会再染着了，你智慧会开啊。你要认为这些事事物物都是真的，都是实在有的，你就错了了。不但你开不了智慧，你决定还是造杀盗淫，还是起贪嗔痴，还要造这个恶业。造恶业就决定要受恶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三途地狱也是自己变现的，离开自己的心识，决定没有一法可得。不离开自己的心识，虽然现一切法，这一切法也不可得。是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般若经上就是大般若经啊，不可得这三个字说了几千遍了。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啊，去勘验，去证实，那就叫正果，就叫正道。好，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